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年轻男人急忙说：“ 你先把他放下来，别伤害他。你要什么，我们都给你，都满足你。” 唐默觉察到了不对，他正准备开口问清楚情况，只听一道声音响起：“ 唐默，你终于来了！哎，别，赶紧放手！李老师，他不是坏人，他就是唐默，我之前和你说的朋友，就是他想来市北里找人，我和他中途走散了，才先来学校看看能不能碰上他。” 唐默看向来人，黎文。黎文跟在那个老师模样的男人身后，大步走进了门卫室，在他的身后还跟着四个初中生。唐默松开扣着小胖子的双手，小胖子一溜烟跑到了老师身后。黎文说：“ 你可终于来了，今天公塔游戏结束后，我一睁眼发现自己被扔在大街上。我们进入游戏的时候才走到普陀区和长宁区的交界处，结果我醒来居然在静安区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先到市北里，说不定能等到你。” 唐默看了一眼那些还在防备他的老师学生，再看向黎文：“ 你几点到的？”“ 大概七点，这是我母校，我认识路。” 黎文发现那个老师和其他学生一直没说话，赶忙介绍：“ 李老师，这就是唐默，我之前和你说的那个人就是他，他不是坏人，更不是偷渡客，你别担心。” 李老师将学生们护在身后，警惕地看着唐默。“ 黎文说你是来找人的，你找谁？” 唐默听到黎文特意解释自己不是偷渡客的时候，挑了挑眉：“ 我找陈珊珊，他应该上初一。”“ 啊，珊珊？”“ 是来找珊珊的。” 唐默正觉奇怪，却见一个1.6米的短发小姑娘从学生中走了出来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冷冷地看着唐默说：“ 我就是陈珊珊，市北里初一只有我叫这个名字，你找我做什么？有什么目的？” 居然这么巧。黎文也很惊讶：“ 没想到你找的是珊珊啊，你要是早告诉我名字，我早就找到她了。” 唐默低头看着这个十分冷静的小姑娘说：“ 我和你爸爸是朋友，你爸爸叫陈方之，我在苏州图书馆工作，他经常去我那儿看书，他请我替他来上海看看你，确认你的安全。”“ 我爸爸确实叫这个，你有证据证明你认识他吗？”“ 珊珊。” 黎文和黎老师都皱了眉。黎文一直相信唐默，对他毫不怀疑，李老师听了唐默的话也觉得他很可信，但珊珊还在怀疑他。唐默笑了，看着小姑娘的目光里多了一丝认真：“ 你爸爸身高大约1.75米，失业快一年了，他和我说过，他的父亲你的爷爷是个医生，他本人是个狂热的宗教分子。哦，对了，你爸爸手腕上好像一直戴着一串红玛瑙石手链。” 顿了顿，唐默笑着说：“ 这样只能证明我确实是认识你爸爸，但还是不能证明我来找你只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，没有其他意图。”“ 是心愿还是遗愿？” 唐默唇边的笑容变淡，他不再笑。“ 是遗愿。” 小姑娘的表情松动了一瞬，猛地转过身，回到学生中间。“ 我相信你了。” 黎文松了口气：“ 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嘛？我之前就已经说了，我是在苏州到上海的高速路上碰到唐默的。他要是真是坏人，也没必要大老远跑到另一个城市来害一个不认识的初中生吧？苏州还不够他祸害的呀？他真不是偷渡客。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赵子昂，你和刘晨辛苦一下， 把陷阱复原，我们去里面说话。名叫赵子昂的小胖子点点头，和另一个高个子男生留在校门口，复原刚刚被玻璃碎渣触碰到的深坑陷阱。唐默跟着李老师往学校里面走，走在高大的杉木树下，李老师解释道： 抱歉，我们真的害怕你是坏人，是偷渡客，我们不敢冒一点险。现在这个时间是最危险的时间，你正好在这个时候来学校，我们很难确定你的身份，宁可错杀也不敢放进来一个。 唐默点头。深夜11点到凌晨2点，人的深度睡眠时间，这个时间确实是一天中最危险的时间。如果有人想偷袭，最可能选择这个时间。 一个初中生插嘴说： 你和珊珊说的一样哎。 唐默看了学生中央的短发小姑娘一眼，除了留在校门口的两个男生和陈珊珊，跟他们一起走进学校的还有一个女生和一个小男生。陈珊珊低着头没说话，那个男生和另一个女生则一直安慰她。无论如何，唐默刚才告诉了陈珊珊，她的父亲已经死了。虽然这个小姑娘没有哭，但她毕竟还小，没有办法完全掩饰自己的难过。李老师叹了口气： 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确实担心有人趁天黑摸进学校偷袭，甚至杀人。我们市北里学生和老师加起来一共有1000多人，那天黑塔游戏说游戏正式开始以后，我们学校消失了大部分人，仅剩下2个老师和16个学生。 唐默问道：其他人在哪儿？李老师声音干涩： 他们就在这儿。 众人已经走到了体育馆，李老师推门进去，唐默一个抬头，目光瞬间滞住。体育馆走廊的地面上整齐地摆放着6具尸体，有人用外套盖住了他们的脸，其中3具尸体身材矮弱瘦小，一看就知道是孩子，还有3具尸体个头在1米7以上，他们安安静静地躺在冰凉的瓷砖上。月光透过走廊尽头的落地窗照射进来，寒冷刺骨。李老师的声音有一些沙哑： 我们学生太多，老师只有2个，16个学生，住的地方都不一样，有近有远，不可能把他们各自送回家。前天早上游戏正式开始以后，我和王老师就决定在学校里安心等家长来接他们的孩子。如果他们的家长没有消失，我相信一定会来接孩子。我们盲目的送回家，反而可能和家长错过。如果消失了，那我们就一起过，度过这个难关。最后，有5个家长来接走他们的孩子了，还有11个孩子没有家长来接。 唐默看着地上的6具尸体，捏紧了手指。他转过头： 他们怎么死的？ 很明显，这并不是被黑塔抹灭的。有个孩子的尸体上布满了刀痕，是被人用刀砍死的。李老师瞬间红了眼睛，愤怒道： 是那群偷渡客。 李文也同仇敌忾： 唐默，今天白天我们所有人都被传送进了黑塔参加攻塔游戏，市北里的老师学生也不例外。游戏结束的时候只有2个孩子没回得来，回来了9个孩子，还有那位王老师，其中有3个孩子被传送到了同一个游戏里，那个游戏里一共有6个玩家，除了他们还有3个大人，3个大人里有2个偷渡客，而那3个孩子都只是普通的预备役，他们在游戏里只求生存， 但没想到其中一个孩子意外地完成了一个支线任务，被奖励了一根大火柴。 唐默一惊， 大火柴？ 李文点点头， 嗯，没错，和你那根大火柴一模一样。 李老师给学生们示意，高个子男生走到体育馆的器材室里，拿出了一根巨型火柴。巨大的红色火柴头，熟悉的木头火柴柄。唐默接过火柴观察了一番， 确实和我那根火柴一模一样。那个孩子见过马赛克，他完成了马赛克发布的任务。 黎文摇头， 我不知道，那孩子已经死了，就躺在那里。 唐默收集了钱三坤的异能，我比主角就差一块灵田。它的使用限制是一次性异能，也就是说仅可以将同一种无生命物体收入体内。唐默拿着大火柴，发现自己可以随时把这根大火柴收进体内，再次化为纹身，但他没有那么做，把大火柴还给了那个小男生。小男生接过大火柴，眼睛红红的，落下一滴眼泪，他快速地抹去。 这根火柴是王超的，他们三个都死了，都被那些偷渡客杀了。王超死前告诉过我，他获得这根大火柴后，一个偷渡客就逼他交出来，那个偷渡客看得出来这肯定是个宝贝。其实如果他一定想要，王超肯定也会给他。王超胆子很小，我们以前都喜欢开他玩笑，说他比女生还胆小。但是 小男生难过的哽咽着， 但是在游戏里，王超还没来得及做出选择，那个怪物就说他发现了偷渡客，他要吃了偷渡客，如果不把偷渡客交出来，他就把王超他们一个个吃掉。 黎文说， 和我们的情况一样，他们也面对了这种情景，但是那三个大人里有两个人是偷渡客，他们两个人一致决定把小孩子先交出去，最后一个大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反应，反正怪物决定开始吃三个孩子了。那个叫王超的孩子因为害怕就随便指了一下，说其中一个大人是偷渡客，那怪物说大人肉多，就扭头去吃对方，结果还真是偷渡客。 凑巧指到的。 是啊，那三个孩子当时害怕极了，只是不想被吃掉，就随便指了一个。那个人之前一直说要把王超交出去，所以王超才会指认他，没想到居然指对人了。 那怪物把偷渡客吃掉了。 李老师咬紧牙齿， 他为什么没有把那个偷渡客吃掉？ 王超说，那个怪物才吃掉偷渡客的一只胳膊，攻塔游戏就突然结束了。他们六个人都没有死，都离开了游戏。本来我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准备庆祝，大家都从黑塔游戏里活了下来。没想到，那两个偷渡客认出了我们市北里的校服，半个小时后来攻击学校。他们还找了三个偷渡客，一共五个偷渡客来袭击这群孩子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